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发小二人闯天下，忙活一通却抓瞎，认准大事儿不松口，无本生意最上佳。各位看官，说起这合作关系啊，无论是职场上还是生活中，相同气场与三观的人，相较其他，其实更容易聚集到一块儿。然而啊，依靠直觉组装起来合作，有时候啊并不意味着一加一就等于二。不信您就瞧一瞧我们今儿故事里这二位，这俩人啊，一个是没头脑，一个呢是不高兴。 大飞 啊， 你看 干嘛呀？ 咱们 一天到晚的大飞大飞大飞，你叫我能叫出钱来啊。 咱们两个人是发小， 这咱们两个都是法国人小孩。 咱们的爸爸是法国人啊？ 不是，这发小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谁都长大不完了？ 咱们到临安城勇闯天涯。 谁给你勇闯天涯的？谁给你勇闯天涯？ 那叫什么呀？ 这挣点钱得了，还勇闯天涯呢？ 咱们两个人现在是高不成低不就，混日子。 什么叫混日子呀？什么叫混日子？ 那是， 这叫，严车困粮计，田野埋麒麟，懂吗？ 不懂。 就是说呀，咱们呀，现在属于怀才不孕不育，不是，那个怀才不遇。 哦，你不遇。 我不对，我就没有遇到那个有慧眼的人，知道吗？ 慧眼是什么眼？ 就是啊，没有人赏识我。咱们来之前，咱俩怎么商量来着？ 怎么商量的？ 他说咱俩做生意，是不是？ 嗯， 这到这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能做得了吗？ 做不了。 可不嘛。首先来说，钱呢？ 那前边是勾， 不问你前面。 那是 我说钱启动的资金， 我有资泥 资金钱呢、啊、咱没有钱呢、啊、 哦，你做生意起码来说得进货吧， 嗯， 那进货要是愣抢应该得有人管吧，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不能愣抢。 哦， 那怎么办？ 偷 都是违法乱纪吧，不能违法，咱们没办法呀。 骗 你这样的人你骗谁啊？就你这个脑子你还骗别人呢？ 我是够呛。 还是的呀，那怎么办？ 嗯，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刚才分析半天怎么分析的来着？ 你怎么分析啊？ 要做生意的有本儿，对不对？ 没本儿吗？不是 没本儿，他也有没本儿的生意吗？不是， 那不还是偷吗？ 你别说出来，什么叫偷啊？什么叫偷啊？ 嗯， 偷，那是违法乱纪，咱们这是道义有道，劫富济贫，为了是自己的梦想、理想，为了梦想能叫偷吗？ 那叫， 这就是，资金的一个临时周转。天下的钱就是这样吗？从你这赚到我这，从我这赚到别人那儿吗？现在咱们有用，就应该先赚到咱们这儿，对不对？ 对， 对吧？当然了， 嗯， 咱得说清楚， 说清楚。 你想想啊， 嗯， 咱们要是进行资金周转的话，从哪下手？你先想一想。 从资金周转，从国库下手。但资金周转从国库下手，抢国库去。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要偷不能那个盯着鸡零狗碎的那个偷，就得是这个哎，要偷就盯大的，震撼有存在感，哎，人第一 抢皇宫去， 不，一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这个考虑到啊， 没法实现， 咱们两个人的能力啊，实在是有限，对不对呢？ 嗯、 咱们改天再抢皇宫，好不好？ 那咱们先抢。 咱们先 抢老刘， 咱们抢老刘不行。 嗯， 之前在码头，你看过那个有船商大批量的订购麻绳，然后就指定就那要那一家的，你有印象没有？ 有印象。 为什么就要他们一家的？ 因为他们家那个结实。 对呀，那偷他们家的麻绳子，咱要是偷了，是不是这些船商就都没得用了？ 对， 都没得用了，是不是他们就得着急？ 对， 他们着急，他们就得打听。 对， 哎，这谁偷的呀？是谁干的这样的英雄壮举呀？ 嗯， 然后问来问去，就问到咱们的头上了。 哦， 问到咱们头上了，咱们高价的把它售出。 嗯， 哎呀，船商一看，哎呀，这二位感情并不是为了偷盗，他们是为了扬名于天下，对不对？ 对， 哎，这样呢，咱们一来能够赚上一笔， 嗯， 二来呢，也能够在黑市上闯闯咱们的名声，咱们这第一笔买卖得干得漂亮，你说是也不是啊？ 是， 所以说咱们说干就干，对不对？你觉得在黑市上一炮打响了自己的，哎。哎，你看，他觉得在黑市上一炮打响自己的名声，这是不是件好事？ 想着倒是不错，但是这太麻烦了吧，哥？ 怎么麻烦了呀？ 你想想啊，那麻绳咱们首先咱们得偷吧？ 废话， 咱们偷到那麻绳它麻呀？ 啊。 它沉啊 啊沉的， 咱们还得把它沉先弄走，弄走之后咱们再转过来再卖，那直接抢银行多好啊！抢金 说的容易 啊， 金银珠宝啊，各金条银元、是，倒不费劲。 嗯， 你抢点这个银票， 嗯， 也轻省。麻绳这露天的搁着呢， 嗯， 对不对？ 嗯， 谁能想到咱俩偷麻绳去？ 对，谁能想咱，没人想有病偷麻绳， 对不对呀、啊？ 嗯， 所以咱们呀、啊，这个，哎，打这个措手不及，是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防而不备，这备而不防， 收拾吧，走。 啊，哑巴拉鼓，啊， 是不是唱啊？ 这夜里不适合唱这歌吗？ 唱这歌让人听见怎么办呀、啊？ 对不对啊？看见没？那伙计一个都走了， 那咱俩 直接偷伙计不完了吗？ 偷人的不容易被发现吗？ 哦，是是是， 你看那个对着麻绳那苦方， 嗯， 有人吗？ 没人。 你走前面， 我走前面， 我给你端好。 行，你哥那为什么不我走前面呢？ 你本来就是你走前面。 哦，哥，他为什么不是你走前面呢？ 我走前面，你这一下，要是后边来人呢，你这不惊醒就被发现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再说了，你比我年纪轻啊，对吧？ 嗯， 这 他我比你年纪轻，他就我就得走前面。 你腰腿灵活， 行，那我 你脚步轻啊， 我走前面， 你 前 面走。 哥，还真没人， 没人啊？ 哎，你瞧没有？ 嗯， 这门特好， 怎么着？ 锁着呢。 哎，这叫好啊？ 嗯， 锁着，那你赶紧，你开开呀。你不有 开门呢？ 哎，别嚷嚷啊！没让你这么嚷嚷，你不会开锁技术啊？ 我会啊。 你会的用啊。 哦， 用啊。你开锁技术， 我先找半头砖去。 哎，这叫开锁技术啊。 愣砸呀， 就愣砸呀。 啊， 那咱得先，你万一让人听见，咱得先。 我 你一人玩挺开心的你。这叫什么目的你懂吗？ 什么目的？ 就是有人没人嘛。他怎么走远了没？ 看来是真走远了。 看来是没人啊。 砸呀。 砸吧。 我去你的。听他。哎。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 别时间了，别时间了。 看了看了看了 看了看了看了看了。 放里头，放里头，放里头。 嗯， 这，哎，我跟你说好了啊， 嗯， 这麻绳子咱偷出去了啊， 嗯， 咱俩可得二一天走啊，谁也不能多，谁也不能 少。肯定的， 对不对？ 肯定是。 别管你走前面，那咱们也得一半一半、啊。 肯定是， 咱俩这生活美好的生活就此就展开了。 你做二一天做五嘛？ 对对 对， 对， 二一天做五，肯定是，我拿两个五，你拿一嘛？ 这什么战头啊？这是？ 那我拿一个五，你拿 我拿一个二。怎么老是你多我少呢？ 那么是 咱俩 你少我多呀？ 一样多，一样 一样多。 你平时缺心眼，怎么到分东西时候这么清楚呢？ 这我这时候聪明着呢。 真是， 哎、得进去呀、啊！ 进去，看见吧，这一捆捆的麻绳子，一捆捆的麻绳，咱年轻，咱有的是力气呀、啊！ 来 呀，往这一搬就，咱就抓了，使劲，使劲， 哎呦， 使劲。你怎么不使劲呢？ 哎呀，我这不使劲 了吗？小毛，你使劲！哎呀， 哎呦，我去！哎呦，哎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呀， 我累。 这麻绳子怎么那么粗啊？这玩意儿 什么叫粗啊？ 啊！ 我告诉你，咱们俩好不容易进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对， 麻绳市场往后就是咱们的天下， 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你现在你怎么能放弃啊？ 这那怎么能放弃呢？ 怎么办？ 怎么办？ 咱们采取一个快捷便利的方法。 什么快捷便利的方法？ 往身上缠。 哎呦，那是快捷便利吗？哥， 能缠多少是多少啊。 哥，那你是缠我，还是我是缠你啊？ 咱俩各缠各。 那咱缠啊， 缠。 哎呀， 圈圈缠啊！哎呀，这样咱把手就腾出来了，然后咱拖着绳子往前走。 姑姑 啊， 你属虎的。 你哎呀，你把脑袋露出来呀！ 脑袋怎么露？ 你不能，你都别都缠，你都缠，这哪行啊？ 姑、 嗯，干嘛呀？ 等会儿我脑袋，我伸我脑袋露出来。 哎呦我天哪！ 哥， 你笨死我算了。 这回行。 你这什么行啊？什么行啊？往出走啊，慢慢走啊。 哥，这走着多费劲！ 往上走，往上走，往回蹦，来蹦，来。 哥，我教你一办 啊， 躺地下滚， 躺地下滚，那也行，也行啊。那躺地下，咱先往前滚啊，先滚。哎，不行，这麻绳子它太糙，轱辘不动啊。咱还是站起来吧，咱还是站起来，咱站起来啊，站起来，你看我。 你倒搀我呀， 你站起来呀，你站得起站的。哎呀这个不行，兄弟 啊， 这玩意儿真不好站起来呀，怎么 废话，那能站起来吗？这都挤成这样了，这站不起来呀，这 不站不起来哪行啊，这天亮了，这巡街的街谱的，你看咱俩怎么意思，怎么办呢啊？ 哎呦，这个麻烦了，这个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就是 怎么回事？赶紧说，赶紧说，赶紧说！ 林捕头， 说，好好说话。 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我们两个人最近在表演那个，准备表演一个节目，叫《绳子成精》。 表演一节目？ 我们俩 不是那个，哎呀，你都这样 说话啊！ 你这时候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一会儿 你 走了， 你这个你说这话，回头都是呈堂证供啊！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叫大飞，他叫小毛，我们两人啊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从小啊我们两个是一块上学。我从我们三岁的时候跟您说啊。 啊，对简重点的说啊，我可没时间，这大早上的我还好多地儿要去呢。好多街我要去巡视呢。 是我们 好多人都想看见 我呢。您要不听我这说不了了。 那你赶紧说。 我们两个呀来到临安呢，本来是想做买卖。 嗯，这很好啊。 做买卖他得有本钱嘛，是不是？ 那废话，那你没钱你们来干嘛呀？ 没本钱，我们俩就没有什么本钱嘛。后来我们一想，这个买卖呀分两种。是不是？一种是这个有本的买卖吧，就还有一种是那个 你们想去偷和抢？ 就没本的买卖，是不是？后来我们想吧，那个咱别给这政府添太大的麻烦。 啊、 你说你我们要是开始，我们跟您不实不相瞒啊，我们俩是想抢国库来的。 哇，真是有大志向啊！ 后来呢，我们琢磨这俩人啊，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啊，还有自知之明。 对，等我们再凑俩，我们再去。 哎呀， 这个 还想再凑俩？ 我们等四个人呢，我们就抢国库去了。 然后 现在俩人吧，人手不太够用的。 啊，是 不太够用，我们就看见这码头上啊有这个麻绳子，是他们船商的必备之物。 啊、 我看他们呢是大宗的订购这个麻绳， 啊、 这个麻绳大宗订购之后呢，而且都是从一家订。从这一家店我们就想啊，那这一定是他们运货的必须的东西了 啊。你就有了什么邪恶的想法？ 我们就想吧，反正这个麻绳子 真多呀， 搁着也是搁着嘛，对吧、 啊、还不如你拿走， 对吗？哎嘿，你看你也这么想的吧？您早就有这想法了，没来及实施，我们抢您头了了，是不是这意思？那个我 没发财，你没早点发财，真是亏了你了。 对呀，后来呢，我们就想弄完了吧，我们就进的他这仓库了。 啊、 进这仓库之后呢，就是嘛，这麻绳子我没想到啊，没想到，说实在的，这真沉。真沉，不信您来试试，您来试试，您 扛 不动，您扛不动，扛不动呢，我们就怎么想呢？我想把它裹在身上啊，往前走，往前走啊，是这样，能裹多少是多少。后来呢，就这倒霉小毛啊，他给出一主意，他说别裹在身上往前走，说在地上咕噜吧，说这个都圆了咕嘟的，都咕噜的快。可是我们没想到这麻绳太涩，哎，这跟这地这摩擦力也太大了。 还懂得还挺多、 我们就没法咕噜不动 啊。然后呢 咕噜不动呢，我们就想站起来 啊。然后呢 站起来就看这裹的吧，就把自个儿啊都裹死了，这腿都回不过来弯了，俩人就死气白咧啊，站不起来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啊。现在你们机会来了 啊， 你们现在可以跟着我一起走了，就是裹着走。 我 你们现在试着滚一滚，我可以拿脚推着你们走。你们可以一直啊滚着到衙门去。 您就说踹就完了。 哥 啊， 这回咱们俩，我跟你说，自打咱俩吃了这个一段时间的牢饭 啊， 我思想有了长足的进步。 有进步了？ 你知道，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就不显得 那么傻了吧唧？ 那么傻了吧唧了？ 对，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学习了 啊， 我痛定思痛。 你什么？ 痛定？ 你还是没改啊？ 痛定思痛， 痛定思痛了。 咱们两个为什么失败？ 为什么就不应该动这个邪念？ 不是不应该动这邪念 啊， 是因为咱们两个太傻了。 怎么傻了呢？ 咱们两个输在了运输环节上。 对，咱要是当时给运出去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对呀、啊、 麻绳咱干嘛非得裹在身上呢？ 那怎么着呀？ 咱们用别的招不就完了吗？ 啊，用别的招？ 哎， 哦， 哎，他这个 有道理。 我跟你说啊， 嗯， 后来我仔细琢磨， 怎么着呢？ 这麻绳， 嗯， 没有别的招， 怎么着？还沉？哎呦， 它太沉了，你 不是？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 不适合偷麻绳。 对， 但是呢，你说他那么这个坚固的仓库，咱们俩轻而易举的就费了好几块砖就进去了，是不是？ 对， 哎，说明咱俩什么呀？ 咱俩太厉害了， 咱俩是干这的材料， 咱俩是这里是。 对， 哦， 所以啊，咱们得，咱们这回咱们转变思路，哎，咱们继续接着偷。 我这回有想法， 干嘛？ 咱们这回，咱们偷点别的。 那偷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啊， 嗯， 民以食为天，食以劫为先。 所以呢， 咱们偷百节布。 嗨，他有什么意思？咱民以食为天， 咱们 偷粮食， 咱们偷粮食， 粮食这玩意儿露天， 粮食这玩意儿露天， 对不对？ 对， 他没有人看着， 对， 是不是？ 对， 咱们对农作， 咱们看见什么偷什么， 你看见了吗？ 什么呀？ 萝卜， 偷萝卜， 萝卜，哎、 偷萝卜。咱要是把这点萝卜偷完了，咱们就萝卜大王， 萝卜大王， 萝卜大王， 萝卜就热茶， 气 在 满 街 爬，就这么着。 哎，咱们等等天黑，咱偷萝卜。 嗯， 这你看这，说的迟啊，那时候快。你看这，咱这天说黑，它就黑了。来吧，来吧。哎，你看，你看，这要不说天无绝人之路，你看见了吗？你看见这是什么？你看看，你快抬头看看呀！ 我看什么呀？这不萝卜吗？这不是 我没说萝卜， 那让我看什么呀？ 你看 啊，这是 这 筐， 筐，看这个， 这 那小小铲子， 这个马屎啊，偷这个比偷萝卜值钱。 挖萝卜的工具都给咱预备好了， 这回太好了。 咱俩展开拔萝卜， 咱俩来一回这个拔萝卜大赛， 倒看谁行谁不行。 走，走， 来，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哎呀， 哥，这怎么运？ 我吃了不少了， 吃光吃，出运，出运， 光出运。哥，这回咱可不，咱得吸取上次的教训。 怎么运呢？ 咱上次是不是那一大堆麻绳子，咱没拿走吧？ 对， 这萝卜，咱要是一次把这6000斤萝卜都运了，这是 你手可够快的呀，兄弟。 他叫贪多嚼不烂， 是嚼不烂， 所以你少吃。 我也吃不了6000斤的。 哎、咱们呀、啊，咱们这，咱们别着急，咱们是一次来10个。 嗯， 一小袋弄完了吧？ 一次来10个，咱把6000斤萝卜弄出去。 6000斤是个虚数， 实际连6斤都没有。 那就别偷了，那就， 反正有个几十斤吧，是不是？哎， 咱们 往那个， 咱们往 那破庙那运， 往破庙运， 往破庙， 走， 往那运啊。哎呦。小毛，咱们还剩最后一趟， 来， 咱们还剩最后一趟， 使劲 的运呢。 是， 我是萝卜大王。 这俩啥意思呀？这是我老公请来的搬运工吗？怎么这么勤奋呢？ 我是萝卜大王啊，咱们 不是小偷啊，感情。 咱们往里搬呢、啊 哎。林布头，你来了，快来！哎，你看。你看 怎么的搬萝卜？ 看看那俩人，我都有点搞不太清楚 是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看看。嘿，怎么又是你们俩啊？ 哎不， 啊来，这次人当兵货了啊！实话实说，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俩跟这干嘛呢？ 不是，我们就是那个运萝卜，我打的那个。上次您不逮我们，我们是一次性的运输麻绳，这次我们是分期分批的运萝卜。我们打算啊，就先在那个破庙里边储存一下，然后再往出运，就这么个事儿。 哎呀，你们俩真是太有才了！哎呀，你们俩真是太有才了，太巧 了！ 我昨儿还发愁呢，说我们今儿这大萝卜这个大丰收太费劲了，我还跟人商量啊，说找一人，得好找，找好几个人呢、啊，得给。给人点钱，然后把那个萝卜帮我运到那边那一破庙里就好卖。 我， 你们这也是想，小伙子， 咱俩给人家这帮忙了。 这世间哪见过这样的窃贼呢？两次偷窃未遂，第一次是自己把自己捆上送到官差面前，第二次是坑着帮人家把地里的活全给干了。这要是传出去啊，嘿，